身上的某个方面 啊 做斗争的这么一个经历， 就打小你就发现自己身上有这毛病， 反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哦， 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夏伯渝呢，是已经70岁高龄了， 没错， 而且双腿都使用的是一只，假肢，那么也是中国第一位尝试攀登珠峰的残疾人。 对的， 那像他这样的精神哈，你想想，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普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当然了，当然了，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聊一聊，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您从小都跟什么事情、什么现象，或者说自己身上的一些不好的毛病，在做着坚决的斗争。那您做了这么长时间斗争，胜利了没有？ 对不对？一定是自己身上的啊， 当然， 咱不是说这个大的，咱不说，就和自己身上什么事儿一直在做斗争，比如高磊一直和肥肉做斗争， 还有 目前的状况呢？ 目前的状况是我输了呀， 啊，肥肉赢了， 对，就让他赢着吧。我觉得 这 不 思上进的人， 不思上进啊。 还有你说还有什么？ 还有啊，就是说我打小就爱吃甜食 哦， 但是呢，我妈管我，那时候我小时候没钱嘛，所以我妈赢了，但是现在我上班了。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吃，所以这方面我赢了。 肥肉的根本是吃甜的太多， 对吧？ 对吧？ 差不多，反正有输有赢嘛，我无所谓，人生如此嘛，看淡一切，一切随遇而安， 凑活着呗。 一切都是。 你跟人七十多岁那位这夏伯渝先生，你说你怎么比？ 我没法比， 差太多了 啊！ 大家都可以说说啊，和自己身上哪些方面一直在做的所谓的斗争吧 啊， 展开了拉锯战，是吧？ 你这身上有什么做斗争的地方吗？ 我真的特别爱感冒。就我高中同学对我的描述是，三年来一直听你在课上擤鼻涕。 还真是，每次直播你都得用半卷纸，是不是这意思？ 但那不是感冒了。 哦，那不是感冒。 我那会儿高中的时候真的爱感冒。 哦， 一般老师一转头写板书我就开始擤鼻涕。 然后老师琢磨这孩子， 对对，老师就觉得 这是对我有意见吧， 是不是诚心的一些认为，后来真不是，他就因为他讲课的时候我总不好意思老擤鼻涕吧，打扰大家听话呀， 对对对， 他写的时候他不妨碍听啊，我就赶紧擤两下。 哎呦，真是不容易， 一直和感冒做着这种拉锯战吧。 但是我也特别同情你的一个部分。 某哪个部分？ 鼻子。 是呢，最近这两天有点失败，因为前天穿少了又感冒了， 又感冒，好嘛。 说说和自己的身上哪个方面在做这种不懈的斗争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这是微信公众号，你说一下怎么搜。 又让我说说怎么搜哈，咱们现在打开手机，然后找到微信，上面有一个加号，加号不对，现在找到通讯录，通讯录里边有一个公众号，点击进去，然后有一个加号，加号完了以后直接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然后看到有一个有小黄人头像的图标的微信公众号， 哎， 就是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了。 是是是，跟我们说你一直和自己身上的哪个方面做着斗争。讲讲展开拉锯战的故事哈。 好， 哎，我们也给您说说新闻消息。稍后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是，二手车发展报告显示呢，车主换车的频率明显加快了。 哎，三年内本市三级医院分时段预约诊疗将精确到30分钟。 靠买房您要想进名校，跟您说那是越来越难了。 英雄本色2018导演丁晟质问，宣发费去哪儿了呢？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还是先来一起回顾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哈。高磊给您说说具体的天气情况。 是的，今天早上起来呢是晴间多云的，偏北风1-2级，气温是12-18度，偏凉，相对湿度55%。到了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间4级，最高气温已经是直接蹿升到了27度。 哎呀， 最小相对湿度30%。到了今天夜间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 哎，那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和地面弱伏合区的影响啊，总之他们影响了， 是 扩散条件略有转差，那么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汽车指数是这样，预计未来两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这样的天气还是比较适合洗车的嘛，所以指数是2啊。 我已经拖了两天没有洗了，我就怕它再下雨。 前两天你那个 洗车之后， 洗完了就下。 对，然后好多车看着就像出土的。 对，眼睁睁的看着我这， 对对对， 哎呦，这心疼啊！50块钱又没了。 对对对，说说您和什么展开了拉锯战哈？高磊可能跟洗车也展开拉锯战了。洗车就下雨，以后你还是预报一下能不能洗？ 我看可以。 你只要说我想洗车了，可能 立马就下雨。 哦，厉害厉害！ 所以我的话您都得听反着说。 那你别报新闻了， 别别别，我报新闻还是实实在在的哈。 对，说说二手车的事儿。 好，近日发布的2017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二手车发展报告显示，二手新能源车市场的供给量和交易量在2017年呢都呈快速的增长态势，逐渐的出现规模，但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呢还处于初期，新车价格高导致新能源二手车成交价也比较高，那么均价呢比燃油车高了 67%。 那么去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是达到了 2.17 亿，与之相伴的是适龄换购车辆的持续增加，二手车 这还有个适龄问题啊！ 啊，对呀、啊，都差不多四五年、五六年的车就换了。 一般都适龄儿童，这还有适龄车辆， 还有适婚青年。今天是青年节嘛？啊，差不多哈。二手车电商消费人群呢，更趋向年轻化了。 哦， 80、90后呢，是二手车市场的主要的主力军了，那么占比近80%。此外，在交易的年龄方面，2017年上半年与下半年对比，平均交易年龄车龄下降了9个半月，那么车主换车频率明显加快，三年以下的这个车龄的市场份额交易比例大幅提升了， 就是使用的时间实际上是短了， 缩短了 啊、 哦，就觉得 也可能用耗大了，对不对？比如说原来没有用的这么狠， 哦、是是， 是吧？嗯， 现在路路都通了，对吧？去哪都方便。 逮一金球是怎么着？路路都通了。说说看病的事儿哈，三年内呢，本市的三级医院分时段预约诊疗要精确到30分钟。 哦， 市卫计委呢和市中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至2020年实施方案》，三年之内，逐步实现患者在本市医疗机构就诊一卡通，医联体内医学影像、检验、病理检查等资料和信息可以共享，啊，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依据方案呢，三年内本市三级医院分时段预约诊疗将精确到30分钟，而二级综合医院分时段预约诊疗将精确到1小时。 嗯， 三级医院优先向医联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留预约诊疗号源，预约患者和预约转诊患者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引导基层首诊双向转诊啊。那有条件的医院也逐步要完善住院床位、日间手术预约服务、探索提供预约停车等延伸的服务，反正就是越来越贴心，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方便了。 而且也提示大家呢，就是慢慢的呢，一开始有病不用非得去那个 大医院， 对对， 综合性的三甲， 是是是，你看那大家也都不太舒服，人又比较多，一开始可以从社区医院，它可以转诊嘛， 哎， 也可以优先，当然双向转诊，你在大医院治的差不多了， 啊， 也可以转回社区医院来这个休养 啊，恢复治疗，这都行。 哎哎哎，对。 你看我们家门口就有一个这个小型的综合性的这个怎么讲呢，是社区医院，说它是社区医院，我告诉你我都委屈它了，它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医院，什么科室都有，三层小楼，人还少， 社区医院也是综合性的、 哦、综合性的、 啊、没委屈，是你这个就是说 我叫见识短是吧， 是个偏见的人。 哎，我就觉得人特少，我挂号还就1块钱，哎呦真便宜， 小航这样的 啊， 这样需要复健的，在昨天碰见他了，说目前情况是一条腿能弯一条腿弯不了， 好 啊，他滑雪受伤了、 哎、是是是， 对，所以呢你可能到社区医院做做复健就挺方便的， 对对对，加个板什么的 不用非得啊，夹板就更弯不了， 哦，就哦更弯不了了，好嘛，哎呦，哎呦呵， 要么说您这是 小航 大夫受不了了， 我对不起您啊，小航哈，您还是好好恢复吧，别听我意见了。 你放心吧，他真没糊涂到那份儿上。还是说医院的事儿哈、啊、说是天坛医院吧。 好，北京天坛医院搬迁新院之后啊，该院的小儿神经科将建立小儿神经系统疾病早期诊断平台，那么对可能是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患儿啊进行全面的筛查。 这是好事儿。 对 啊，根据统计呢，当前小儿脑瘫已经成为继小儿麻痹之后引起儿童肢体残疾的主要疾病之一。目前呢，我国脑瘫患者超过了600万，其中6岁 以下脑瘫儿童超过30万，而且还在以每年将近5万人的速度递增呢。脑瘫给儿童的身心健康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让患儿家庭承担着巨大的经济和精神的负担。那天坛医院小儿神经科计划搭建小儿神经系统疾病早期诊断平台，从而实现早期的干预和治疗。哎，这个早治疗它这个效果当然就不一样 了。当然了，早一天就比晚一天强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心理驿站。海淀区呢首家社区最近啊在心理驿站在马连洼街道梅园社区建成。 哦，在社区里边建的这个心理驿站。 投入使用一个月以来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朋友走进这家驿站，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知识，通过参与活动解开心结，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对，这个慢慢也引导大家走出一个误区，不要觉得一跟这个心理专家一聊就是哎呦这人心里有病 啊。 不， 或者说甚至是精神病，那根本扯不上啊。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呢大家可能在心理上都有不那么顺畅的时期。 对， 哎，都有心理上一时间产生一个小障碍的时期。 是， 那都需要可能找心理方面专家呀啊去沟通沟通。哎，你把这事成一个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事情，大家也都不要存有偏见。 对，疏解疏解。我觉得 高磊一样 啊。为什么呀？ 你不就是有个偏见吗？ 没没没，我觉得我特别适合当这个心理疏导员，就是我特别习惯于倾听，倾听完了以后我给他们想招让他们解决问题，绝对一个个欢蹦乱跳的出去。 你这听着好像也有点危险，怎么欢蹦乱跳就出去了？是这样的啊，心理这个疏导的话，做这个心理咨询方面，不是你帮人家解决问题，是你听他说，然后帮着他，让他自己给自己解决问题。 哦，对，他得主动解决。 哎，对对对对对，你听完， 我不能上稿， 我跟你说一二三四五，照着去干吧。你这 那不行， 这不行，哎，这不能是这样的。 对吧？那我也， 而且还有一点，这你可能做不到。 那 听完了人家事儿，不能往外传。 那肯定做不到啊！那要做得到，我就不是高磊了呀。 大家知道了吧？ 我必须得在节目当中爆料啊！ 太可怕了，你看，还是远离大家心里不痛快，还是远离高磊吧啊！你是不是和自己的这个八卦的心一直在做着斗争？ 这倒没有， 你听听都没有斗争， 我 就是享受在八卦当中。什么人这是？ 一颗心，我多么的温暖，我是不是？啊， 没觉出来。我们说一个，来说一个调整这个增值税税率的通知啊。 好， 随着国家财政部联合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我国汽车的这个汽柴油价格已经从5月1号零时起小幅下降。 哦， 哎，这个好消息，国内的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到了75块钱和65块钱。 好， 在这次增值税税率调整当中呢，涉及汽车制造业的是。制造业的增值税税率由17%下调到16%，尽管仅仅一个百分点的降幅，但对于汽车行业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已经有多家汽车品牌宣布相应降价，高端车的价格普遍下调数千块钱。 哎呀，那我也不会换车的，但是我会加油，我这车该加了，这加个300块钱的油，肯定比原来能省个1.8块的吧。有， 你都加了300块钱，那不就是一样的钱吗？ 就是原来肯定得花个302、303呀，是不是？ 哦， 就省在这儿了呗。这人，我告诉你，过日子就得算计，要不然不算计，你就被日子算计了。 我觉得我们主要是被你算计了，你知道吗？ 得嘞，送给大家一首歌吧。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咱也听听青春气息扑面而来的歌曲。 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哟，别是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哟，别是那样哟，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哟。 青春舞曲送给大家，来说说大家伙儿可能长这么大哈，一直在跟自己的哪些方面做斗争？ 是、 啊、牛仔宝贝说减肥，减肥，减肥。反正有时候我赢，有时候他胜吧。 你看，互相都有输赢。 那肯定的，他要一次性赢了，就不用老减肥了。 真是，我身边好多人都是这样的，而且好多人都是永远是失败的状态，他赢不了。你知道吗？ 他不成增肥了吗？永远是失败状态， 所以他越来越胖啊！你看那夏小胖，越来越胖。他原来还剩过一段时间，现在好，我们又反弹回去，又了二百多了。 他有二百多斤吗？ 那当然了，你不要小看他。 我没，我不敢小看他啊，我怕他砸着我啊、嗯。 他越来越喧腾，真的，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做斗争失败， 典型的传播八卦的时刻。 因为昨天晚上我跟他上的吃喝，我还特意问了一下的。 哎呀，夏明你也是倒了霉了，还替他班呢。我看不必了。 你这别。 欢迎各位来说说啊，自己和自己哪些方面不一定非得是肥肉、 啊、 可能自己的一些不好习惯 啊， 对吧，可能一些自己一些特征，对吧。外岸的心说，我也真的一直在跟肥肉做斗争，可惜我接下来还是得继续，我管不住我这个爱吃的嘴，你们说有什么办法？ 缝上。 你这 啊， 你缝啊。 不不不，就是戴个口罩一类的。 哦。 对吧， 对对对，撩起来再吃， 好，那多费劲呀、啊！你就闻不见味儿。 其实你管不住嘴，你就把腿迈开了也行，就我运动量上去也可以， 也行， 对吧？ 是吧？其实嘴 每天抱着自己上楼， 抱着自己，那腿呢？ 腿还在腿的地方， 太吓人了，比这更吓人哈！来看看。2018说了，说 这是新年头， 对，就跟自己的胃做斗争。我饿呀，我老饿，我就喜欢吃。我吃完开车，我到地儿我再上厕所。 不是，要您老饿，您别看是不是甲亢吧？ 啊，是吧？ 对，那老想吃东西。 哦， 这 那还真倒不知道 啊。上社区医院 瞅瞅去。 对，真的要老饿也不太正常、啊， 也不太行。 要不是说没吃，对吧？您这紧溜的吃 啊， 麻溜的饿， 好嘛。 直肠子，这是因为 有人是这样，他肠胃不好，你知道吗？ 这没看出来不好啊！ 我姓张， 忒好了 啊！ 嚣张的张说了，我和我的起床困难症展开了很长的拉锯战，至今未果。 那是起来还是没起来啊？ 就是他正点肯定是起不来，他一定是。 那我有一绝招， 晚点啊！ 比如说，你应该八点起床， 是， 你就给自己设置七点起。 啊，那不更起不来了吗？他有一个自己的生物钟啊。 哎，他一折腾一折腾，八点整点起来。 哦， 哎，明白吧？比如爱迟到，有人就爱迟到半小时。 是是是。 四点开会，你告诉他三点半， 哦， 准时到了。 哦，怪不得呢，有些发布会，他下午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们写是，两点半开始 啊、 哦。其实我们到那以后都是三点才开。 那你几点到的呢？ 我三点啊。 对吧？就是你这样人忒多，人才这么。 我不是，我互相我揣摩他的心思，你知道，我估计他就不可能两点半。 哎呦， 我不是，我主要是觉得大家不。 哎，我觉得用一个北京的词儿形容你真的特别合适。 什么呀？ 鸡贼。 咱们有什么话放在肚子里别说出来。 那干主持人呐，不得被开除了吗？ 控播了是吧？ 我谢谢。来说说跟自己身上哪些方面，也可能是性格的、体质的啊，方方面面。 习惯的， 对， 是吧， 做斗争呢啊。 嗯， 展开了常年的拉锯战，听听您这拉锯战的战果怎么样啊？这个战士都是如何打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给您说说热点消息。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给大家说一条比较短的热点消息。 嗯嗯 啊，这是说到了电影圈呢，近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想不到电影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尚未给出一个真相，就在前天呢，导演丁晟又质疑自己的电影作品英雄本色2018的宣发费到底往哪边去了。 哦， 对，那么质疑的对象光线影业也不含糊，直接把这话就回过去，没有义务披露明细。 哎呦、 嗯、 那么由丁晟导演、王凯、王大陆和马天笑等马天宇等主演， 谁叫马天笑， 英雄本色2018今年1月18号上映，但是口碑扑街导致票房惨淡，只有6000多万元。其实丁晟还是个名导呢啊。 哎，前天呢，当然跟导演水平看实力了呗。 是是是。 丁晟突然发文质疑光线传媒，就说呢，2700多万宣发费和 1000万的票补款是怎么花的。据丁晟描述呢，出于电影投资方对自己的信任，他曾经在和光线方的一次面谈当中直接表示希望对方提供影片的宣发费用明细，花多少请给个明细，没花完的请退回来。然而事隔许久仍未收到光线明确的宣发明细表，自己再追问过去反而被光线指责要求太过分 啊。那么丁晟公开这件事呢，意在让光线公开投资方支付的2700多万宣发费明细以及1000万票补的花费明细，及此给投资方交代。同时呢，他还透露之前呢他曾与光线相关工作人员面谈，但是始终是得不到解决，秉承着对十几家投资方的负责任的之心，丁晟决心公开声讨了。 随后呢，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发表声明回应丁晟导演的质问，表示根据青春光线与北京文化签订的联合发行协议，宣发成本在双方共同确认的情况下由青春光线执行，宣发工作业已完成了。那么在影片上映之后，青春光线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除此之外没有权利和义务向任何其他第三方披露包括宣发明细在内的任何信息和资料，请丁晟导演理解。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跟签订合同的一方，比如投资方，人给你钱了你可以给人明细，但你导演不属于这一方，他认为 他 就不给你。 说的倒是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个明细毕竟也涉及到了一些商业秘密，对吧？但是我觉得丁晟导演 目前丁晟也没做出新的回应吧。 你可以找他们投资方呀，对吧？你们都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嘛。 对，如果投资方愿意给 出面去要的话， 对对对， 是吧？咱们看看这里到底有什么猫腻吗？ 按理说做一件事是应该给人明细，人家还入账啊。 对呀、啊， 对吧？ 对呀、啊， 你吃个饭还有流水单呢。 那当然了，是啊，我请人吃顿饭，我自己得知道我花了多少、啊。 哎，这个毛巾我没用，我帮我划掉。 哎，你都知道我这毛病，我第一开始我就不要，你别给我放桌上，你拿走。 所以其实明细挺重要，但是就是说谁代表这个权利来要这个明细哈？ 哎， 确实也可能不是随便都能查。 对， 那如果比如说丁晟导演得到了这个投资方的授权，哎。那可能也就可以代表他去来质询了。 对 对 对， 对 对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和自己身上的哪些方面展开了拉锯战做斗争。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 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装置，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系购车享2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一路起起停停，不断伤害引擎，嘉实多磁护拥有突破性双分子锁合科技，形成难以逾越的保护层。全新嘉实多磁护启停保更是通过混合动力实力测评，未启动先保护，时刻保护。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 1304.81 美元，之后是稳步上涨，至美国开盘前最高涨至每盎司 1317.99 美元。美盘时段，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小幅升至 21.1 万人，低于预期，金价承压调整。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312.78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是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了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以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的活动详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志党跟各位说说您一直跟自己的哪些方面展开着拉锯战，做着斗争。 好， 对对对对对，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高磊给说一下怎么搜。 我就不信干不掉啊。那个怎么搜啊？ 啊， 来，打开手机的微信，点击通讯录，在公众号点击进入的之后，再点击小加号，直接搜索北京文艺 广播， 广播出来了。好，关注他就行， 找到这个小黄人的头像就可以关注了。王大牙说，我一直和懒做斗争啊，哈哈哈哈，互有胜负吧。 嘿嘿嘿，我告诉您，我都不用去跟懒做斗争，我从来都胜，因为我就懒。 你就是懒。对，我也想说。 对呀、啊，是这意思呀、 啊。哎，就是说，凡是跟懒做斗争的，等于跟高磊干仗啊。 对， 肖先生说，我一直和体重做斗争，从20岁到现在30岁，体重最重的时候达到了110斤 啊， 然后现在就是100斤，怎么吃都不胖啊。 哦，他是反着来的，是吧？ 括弧我是男的，就是人家想增重。 我告诉你，这更难。就是说、 哦这个、更难、啊、 对，因为特别瘦的人吧， 这不怎么难，对我来说， 他本身啊，他就能吃，他本身能吃的基础上，他想增重，也就是增加，甭管脂肪还是这个肌肉吧，他得再多吃出1倍自己的这个饭量来。你想想， 哎、 他一天3顿已经饱饱的了，再吃这么样的3顿， 一天6顿，那是相扑运动员， 那是穿鸭子吧，那是。 哎，真的，据说那个练相扑的， 啊、 就他们日本练相扑的人，就一顿饭得吃那个盒饭 啊。 不是饭，他们叫饭盒，咱家也盒，一份一份的 啊， 一顿吃6份， 那都少的。他们只要是不训练、不打比赛，就是坐在那儿吃，就一个工作。 就是说，你可以吐，但你回来还得吃。 哎呦， 这他们说练不累，累就累在这吃 上。 对， 要不然坨小啊。 但是不许他们开车，你知道吗？当地规定不许他，就是不允许开车，所以 进不去的呀。 竟是骑自行车的，那更逗。哦、就看我去，他像骑自行车。 咱来说说别的做斗争的事儿吧，哈。白羽化为仙说，我最近在跟我不高兴的情绪做斗争。 哦， 由于二胎啊生完了又是一个男宝，所以我就不高兴了。 又是自己孩子都得爱呀， 可能俩孩子都是男宝吧，而且看到别人家，哎呀，都是有儿有女，我就更不高兴了。现在只能盼望着5个月之后能翻盘。我也想要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啊，还能继续生。 不知道他什么具体情况、 啊、哦， 不是，你长大了都会往回带回来一个那个姑娘的。 对呀、啊，那不就又是一个闺女吗？啊、对吧？ 对呀、啊，这可不行啊！新时代了，也不带嫌弃自己孩子男男女女。 对对对，啊、虽然是建设银行吧，啊不是不是，哎，女孩是 所谓的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啊、 男孩是建设银行，是吧？哈、 啊，我们不是， 我净给我们家搂钱了，是吧？ 你是钱庄， 你是存款机， 我还是镖局 问号说、啊、哇塞，您是什么镖局、 啊、我就护送的嘛。 问号说大部分女性应该都和自己身上的肉肉一直在战斗 哦。 战斗的时候有时候你们说这话就还捏了捏他，嗯，他好像又赢了， 是他还在。 Alice 说最大的痛苦是永远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我也有 啊， 脸盲症真的。张冠李戴的事情是时有发生，后来为了避免尴尬，我就尽量不用别人的名字，我那同事的名单背一下都不管用，我背他同事名单都不管用、 哦、 现在同事都学会原谅我了，我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就先为这事儿先道个歉。 哎，那你这样，你比如说根据你对这人的看法，你给他都起一个昵称，就起一个外号， 他连名都记不住还能记住人家的一些习惯和特征，你就开玩乐嘛， 每天都当自己啊，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儿，大家多多关照。 对对对对， 哦，今天第一次来上，啊，这就是我的位子呀。 那他就不是记性 不 好， 不不不， 那他是失忆。反正我有一小招，就是反正见着人家，如果觉得哎眼熟， 嗯、 我一上哎帅哥，哎最近挺好的，哎美女，你最近又瘦了 啊？你这个我又想到一个最他们最新的节目特别坏，啊、比如。老有人不是在路上跑步吗？ 啊， 他们这电视台 啊， 这记者啊，正经是电视台的记者， 啊、 比如说有30多人， 妈呀， 突然就追过去， 吓死我， 突然就追过去啊！你一边跑一边，哎，您最近怎么样？最近情况怎么样？下一次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最近这个有没有什么？然后很多人就懵了，知道吧？就不回答又不好，然后回答也不知道说什么，就突然都当被明星一样追逐， 啊， 然后好多人还。没什么，就是跟老公吵架了，然后就什么都说出来。说那您有什么保持好心情秘诀啊？那就是吃冰激凌。那老公和冰激凌哪个重要？那还是冰激凌吧。 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个创意， 对 吧？ 就突然间他就出现，这人后来在回访他， 嗯， 说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了， 突如其来的采访， 就说我看他们好像我在电视里也见过，但是我干嘛问我也不知道。 哎，我告诉你，这就是满足了大家的好奇心，就跟我一样，我老传人家一些闲话，当然不是这个，就是 来看 差不多这意思吧。 小葵说：“起床啊，我早上起不来啊，以前全靠爸妈花式叫我，叫不起来还得挨揍呢，起不来啊。但是这两年我感觉我自己成长了，早晨一到6点多自动就醒了，就起来，我棒不棒？” 好棒棒棒， 这真的是赢了这么多斗争的信息、 哦、真是唯一的一条、嗯、是吧， 对，唯一一个取得胜利的。 这个还有一位叫这个尉迟哥哥说了，我以前啊就是一喝酒这嘴就变大嘴巴， 哦， 就嘚不嘚说 不 停 了 啊，对，该说的呀不该说的呀我都说， 你瞧瞧 现在呢，我喝酒就觉得哎快管不住嘴的时候，我就开始怎么着呢，做一件事我就咬舌头， 哎呦， 别使劲咬！我告诉你啊，把舌头， 我心肠胆了，这是 把舌头关住了，我就不老说话了。 是是是是是， 别人喝完酒都是头疼胃疼，我喝完酒是头疼胃疼加舌头疼。 你少喝点不完了吗？ 真是。 但是这语言的发音离不开舌头，哎，舌头占位组织嘛，它这个得形成阻力，去除阻力 是 啊。 你现在给大家形容一下， 还是个舌位啊。 嗯，这个王一在说这个整个的结构的时候，他的这个笑肌都已经抬起来了。 我们叫拳肌跟笑肌不是一个肌肉。 哎呦，看来就是我不是本科是学播音，我不懂。 但是刚才说了啊，这么多朋友当中，我们才听到小葵一个人和这个尉迟斗争是算胜利的、 啊、是是是， 接下来这一位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取得成功和胜利。 是的 啊，这就是已经70岁高龄双腿都使用假肢的登山家夏伯渝，这是中国第一位尝试攀登珠峰的残疾人。那今年呢，他是第5次向珠峰发起了挑战。夏伯渝登珠峰的活动呢，北京电台特派记者徐杰婷在尼泊尔徒步4天前往大本营，与正在那里的夏伯渝会合，采访登山的过程。昨天呢，他已经抵达了海拔3880米的天波切。那按照计划呢，他将在4天后抵达大本营。那请听他昨天发回的报道。 1975年第一次登珠峰，夏伯渝将睡袋让给了丢失睡袋的藏族同胞，自己却因冻伤双腿截肢。1993年罹患癌症，夏伯渝却决定再登珠峰。2014年再临珠峰，遭遇雪崩。2015年三登珠峰，地震受阻。2016四攀珠峰，狂风裹挟暴雪而来。面对94米之外的峰顶，夏伯渝的心中依然有梦。2018年70岁高龄且靠双腿一只，第5次向珠峰发起冲击的夏伯渝，到底能不能站在群山之巅？

着有过的我，我要你祝生命更灿烂，我要你变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哎，今天问到大家，您在跟自己身上的哪些事情一直展开着拉锯战， 是 或者斗争啊？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交流互动。说说输赢，说说目前的情况。 对， 像阿月说了，一直和紫外线做斗争， 哦， 脸上一晒就过敏，每天整个脑袋除了头发都得包上。哦，啊，人家说哟。你跟抢银行的似的， 您擦点防晒霜。 这主要和恶分子做斗争吧，啊，别让人认错了。 这要是冬天还暖和点，夏天的话， 不是防晒霜能解决的问题。 哦， 这个过敏可能可以调理，因为之前圣博也紫外线过敏来着， 他也不能晒太阳。 对对对，全身起大包。 哎呦，那现在呢？我看他还行啊。 哎，对，现在就好多了， 晒挺黑的，还小伙。 对对对对， 嗯。 他不用晒，嗯，那他不用晒， 嗯，对，我比他粉的白一点。 您再那个看看怎么去调整调整哈。 对，是， 嗯， 再来看看哆啦 A 梦 早日康复， 嗯，加油。他说我也胜利了呀，刚才这个王一不是说有两位朋友胜利了吗？他说我也胜利了， 也胜利了。 我打小就有点懒， 哎呦， 能坐着我就不站着，能躺着我就不坐着。 那可不是有点懒， 最常用的姿势就是葛优瘫， 人家葛优都起诉了，啊， 但是自从结婚以后那啥啥都干呀。做饭、洗碗、擦地、刷马桶，家里的体力活我基本全包了。都说爱情能改变一个人，我是深有体会啊。 嗯， 哎呀，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啊？说明一个， 媳妇儿可能更懒。 谁说的？媳妇儿那是肯定是更凶。你干不干？你干不干？ 哦，啊， 你不小样，你不干，我鞋底子我就上去，我就。 嫂子就是这么干的吧？ 啊，那倒没有，会温柔一些。 嫂子都是用乒乓球拍儿。那我看都没治好你。GTI 说了，我一直和手机做着斗争啊。 为啥呀？ 那你也不能老腻着它不放手啊。 对呀，你该放放， 啊，这真是有点难 啊。还有跟脸做斗争的， 要么外国地铁里没信号呢，你放不放也得放。 点点就说了，我一直跟脸做斗争， 他妈跟脸 这护肤品瓶瓶罐罐我就买买买，我擦擦擦抹抹抹，我明知的皮肤不能总折腾，我还是控制不住，控制不住我自己自己。 你是不是多吃水果啊，运动啊，好好睡觉，这比较重要。 他就 你越抹太多的反而可能对他不好。 对，都是化学的东西。 我一般就用黄瓜尾巴涂涂脸就行了。 黄瓜尾巴，哎呦呵，你真省。 那你用黄瓜头啊？ 我根本就不用，我这天然自然的帅气，对不对啊？我这脸上没包、没坑、没点儿、没皱纹， 因为皮厚长不出来。 哎，你不要老说瞎话。 我这是瞎话吗？ 对呀，啊， 这是实话好吗？我从来不说，你自己都说了，你最帅气，然后没坑没点儿，那就是皮厚长不出来呗。 哎，那 砸也砸不出来，嗯，都反弹。好吧，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我都没有反击的余地。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五月就在菜百，菜百至臻翡翠季翠钻珠宝送惊喜，全新推出多款翡翠新品，活动期间到店还可享受多重优惠，更有多场精品宝石、玉文化推展及欢乐游戏等您来。高尚与尊崇从菜百首饰开启，详情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最新活动资讯。 起来关注文化资讯。五一劳动节这一天的纪录片《炸裂志》在北京宣布，影片目前已经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因为还急需一笔资金，也向社会发起了众筹。那么现场呢，还举行了第二届桂冠工人诗人颁奖礼，获奖者为淮南煤矿工人老井。 电视偶像剧《泡沫之夏》由爱奇艺、耀客传媒联手打造，5月8号将登陆爱奇艺的爱青春剧场，每周二、三、四播出。 西小河的夏天定档5月25号，这部电影呢，讲述了1998年世界杯之际发生在绍兴老台门三代人之间的故事。影片由周全执导，张颂文、谭卓、顾宝明等联袂出演。 导演刁亦男的新片《南方车站的聚会》近日宣布开机，并且曝光了胡歌、桂纶镁、廖凡、万茜四大主演，这也是刁亦男继柏林金熊奖电影《白日焰火》之后筹备的四年新作。 再来关注由段连民执导、郭金杰、刘桦、李子雄、洛言、杨晓丹等出演的喜剧电影《误入江湖》近日也是曝光了概念海报啊，新闻部呢2019年春节档会上映的。这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现代都市里的江湖故事，一心实现这个财富小目标的有志青年啊，五六七意外的碰到了诸多奇葩人物。这名字我觉得就够奇葩的， 对， 五六七。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 我们叫八七六啊。 好，我们成果展哈，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日前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拉开了帷幕，多件禁止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是齐聚北大，包括仅展览至5月7号的晋侯鸟尊，以及宋元考古中最重要的雕砖壁画墓白沙宋墓等等。 近日呢，美国电视剧《辛普森一家》第636集以小女儿玛吉·辛普森拔枪射击荒野镖客男主角马特·迪隆警长的桥段，来庆祝自己成为美国电视史上的最长寿的作品。 还真是。 这个卡通剧《辛普森一家》首播于1989年12月17号，至今已经连续播出了29季，陪伴了无数的观众成长，也成为了美国流行文化史上的重要符号之一。 嗯，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话题内容是你跟自己身上的哪个部分在做斗争，是不是？ 嗯， 那么多朋友都说有肥肉减不下去，那咱们就得健康运动起来了。 我的名字你来猜一猜，猜不出来那是你不乖，比哈利波特哥哥还会魔法，比天线宝宝还要惹人爱。这个名字真的好难猜，没有什么比我更可爱。我看着天空，看着云彩，看着阳光也唱起歌来。耶耶耶，快乐快点跟我来。耶耶耶，健康快点跟我来。耶耶耶，爸爸妈妈一起来。耶耶耶，健康快乐动起来。 来看看大家做斗争的情况哈。陌生说，哎呦喂，我每天都想着晚上呢，早点睡。第二天呢，我得早起。 是， 计划总是失败。昨晚上又睡晚了，刚一睁眼，你们节目都开始了，我还没做早饭呢。 啊！ 现在怎么也得做上了吧？ 现在 都一半小时了。 对呀，再不做您就迟到了呀！赶紧的吧，啊！上好的青春说了，一直在和青春痘做斗争，如今25， 青春 快胜利了，因为我最近用了一套神奇的护肤品。 哦，还挺仗义，没跟我们说名字。 可以推荐一下啊。 你说名字高磊准给念。然后我们还得说两三套护肤品的名字。 在填点坑 是吧？不擅长啊。 好嘞，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预计啊，这个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黄淮中南部以及这个江南大部都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西南地区、东北部等地呢，极地地区有大雨。在新疆东部、内蒙古大部、甘肃中西部，还有宁夏、华北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四到六级的阵北风，在新疆南疆盆地，有些地方会出现扬沙和浮尘天气。那么作为东北，天气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也在上升。这些地方呢也是非常适宜大家去旅游。整体来看，这个在北方，天气适宜旅游；在南方的话呢，有雨。假如去南方旅游的话，请带好雨具。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提前祝您周末快乐，也祝您青春永驻啊！ 好，谢谢 啊，谢谢刘工。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发现目标坠入深沟，刺激伤势不明，准备降落，医院准备抢救。 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买车险满额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危机时刻分秒必争。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德贤路刘湘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500米。还有南三环玉泉营桥东西向东方向也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后车行驶缓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目前呢，京新高速的进京上地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沙河大桥到新庄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出京方向，北沙滩到上京桥都是车流量大。而在京城高速的进京黄岗桥、清河大桥有事故，机场高速进京尾沟、望京南都有事故，还有呢，通燕高速进京方向耿庄桥路段有事故，京哈高速进京四方桥以东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呢，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进出京双方向都是车多的。而在京城高速 63.2-59公里处呢，进京方向有道路的养护施工，占用了内侧两条车道，后车呢您得注意一下避让啊，提醒大家早高峰时段务必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说的互动话题是说您跟自己哪些方面做斗争。 是 啊，对，有些朋友说我真没跟自己做斗争，我主要是跟别人做斗争。 跟谁呀？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我就不要念名字了，我要说一下，我一直跟老公做着斗争，没事老管我，烦死了。 他是你老公啊，他不管你，他管谁？他管别人不就出事儿了吗？差点把您名字念出来，我就噎回去了。 你就要出事儿了， 是吧？ 八卦小天王。 哎呦，这姑娘，你就瘦着点吧，挺好的，有人管。 哎， 是不是？ 放下放下，手搁哪儿呢？赶紧搁哪儿？ 哦哦哦，真是、 啊对对。哎呀，怎么坐着呢？坐好了、要是管成这样，可能谁都会烦一点。 哦，没，我觉得挺好，挺好。笔杆调直的，家教严。 家教啊，你真是一个挨刺的命啊！ 反正我就不能同意你们的观点，我告诉你。 摩草说，我站队刚才那匿名的，什么都管，太烦人了。 哟，你不匿名啊？你就这么直说呀？我告诉你，一丈魔也听着呢。 对对对，不管就是你们太这个美丽，万一飘上天怎么办？都是仙女、哎、 是 吧？哎、 啊， 他得追着点你嘛。 关键是家里有俩女孩，俩姑娘，你要不管吧，这俩一块骑在他头上欺负他，那可就麻烦了。 倒也不是说不让欺负，反正这个是有个度啊。就大家也可以说，刚才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已经很郁闷了。 再来看看莫名其妙有意思说，战胜的斗争，那就是现在我不贪凉了。 哦，他是胜利了。 雪糕我都不吃了，碳酸饮料我也不喝了，我开始喝什么呢？喝茶，喝白开水。但是还有一点战胜不了的，就是网购，我一言难尽呐、 啊。买多少钱了？你坦白说， 购物车根本就没从来没清空过，我就一直有，一直买。 我怎么觉得大家斗争的事儿你都有问题？ 我还有一个估计大家还没有， 嗯， 我一直跟我的发型做斗争，打小 掉是吗？ 不是，我又没戴假发，我掉什么掉？ 你嚷什么？ 我又不是咱们台那某对 戴假发怎么了？其实这也是为了美。 对对对对，是 这两天我也戴， 你呀、啊 嗯，戴一寸头的假发， 你是该戴了，我看， 戴一寸头。 寸头啊， 戴寸头的假发， 一把我就给你薅过去了。我就打小你知道吧？我留长点留短点留圆寸，我还是留这个烫个头，我还真是都尝试过，你知道吗？还染过发，还调过染。哎呦， 我 烫的跟自己跟方便面上这头发。后来我现在终于寻找到了我自己一成不变、10年没变的墨西哥头发型。哎，我觉得太适合我了，是吧？ 好吧，反正脸大嘛，留什么都那样啊。肖龙问高磊啊，你怎么车还加油啊？你不是说走路上班吗？ 我是在那个节目上答应那个听众朋友，我说我走路的，这节目我没说过， 那合着那边就不算了， 所以我可以反悔。 对，无聊的男人。2018说怎么啦？我年轻，所以我吃完就饿，我12点吃完，12点半就饿了 啊。 知道了，你们单位不管饱 哦。那单位食堂有问题。 吃完十二点半，我十二点要吃完，我十二点半还要不喝咖啡，还处于半迷瞪的状态。 不不不，我一般是在补块蛋糕， 哇、哦，就永远有甜品那个位置。 对对对，永远给他留了一个位置。 他是饿，你是肥，这不是一回事。 好吧 ，Becky 说，我现在正在哦，对不起，那个他说，求你。 毕力千仞说，我长肉啊，我1.8米的汉子，不到130斤，最终现在。百般努力，我到了150斤了、 哎， 累死我了。接下来我就是练肌肉了。 啊， 不错不错不错，你这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你这1.8米才150，我这1.7米170， 正方形啊你是？ 怎么着吧？ 哎呀哎呀哎， 我就是魔方。 对对对对对，那三阶魔方来了。 去你的！我自己说我自己就得了，你还得添油加醋，不行。 我这不认可你吗？ 哦，那也不行，你应该反驳我。 哎呀哎呀，那长方体来了。 再来看看这个糊涂的旁观者吧。其实我一直在和明天做斗争、 啊、 明天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明天难道不是最大的朋友吗？ 对呀，你有了今天才能有明天，连今儿都没有，你明儿干嘛去？ 人没说今天是敌人、 哦、 说明儿是敌人。 哦 哦 你分析分析明儿为什么是他敌人。 明儿肯定得交份儿钱了呀，或者是交图纸交 PPT， 反正都得是欠债的那种 哦 类型，要不然他害怕什么呀？ 离着自己还债那天太近了。 对呀、啊、 是不是这样意思？ 反正我瞎分析。 嗯，可见他就是个这样的人。凡交东西啊，你不到那坑泥上，高磊不给你。 我绝对绝对不做、 嗯、 啊，恨不得头一分钟一秒钟我给弄完，反正完事儿的、嗯、万事大吉。 什么人性。 再说点新闻吧。 对对对对，就是你已经是 不堪了，我觉得今天你已经千疮百孔了， 是吧？ 就别说你了，还是说点跟大家有关系的旅游方面的消息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五一小长假呢，大家伙走出家门感受美景，在京游的游客人均花费311块钱。哎，这是一个统计，城市副中心和大运河文化带是市民休旅游休闲的一个新的风向标。 嗯， 大运河森林公园接待人数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增长幅度创下了新高。 是旅游委统计啊，今年五一假期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465万人次，接待游客人均花费1041元。那么其中呢，国内来京游客人均花费2136元， 这是人均啊， 对，同比增长了1.9%。市民在北京旅游的客人呢，人均花费311元，与去年同期持平。 今年呢，五一京郊旅游的这个持续成为一个旅游的热点，像门头沟区、昌平区、怀柔区、平谷区、延庆区5个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成为了市民到郊区旅游休闲的首选。门头沟区民俗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5.5%，收入同比增长13%，而平谷区民俗接待人数同比增长6.4%，收入同比增长7.7%。 哦， 这个人数增的不多，人收入增的多呀。 对呀， 对吧？ 平谷区它正好我们老家我知道那儿有一个草莓音乐节， 哦， 去的人特别多，一天就好，我们就10万人。 昨天说了嘛，嗯，上洗手间不困呢。 这倒是。来，那另外呢，城市副中心啊正在成为市民旅游休闲的新亮点，不少市民的自驾在大运河文化带游览。统计显示，大运河森林公园接待人数是13万人次，同比增长15%，增长幅度也是创下了新高。 在五一期间呢，北京游客报名参加各类国内游、出境游产品到达全国31个省市、全球51个国家、252个目的地城市。2018五一花费最高的前15个城市当中，北京以2966元排名第9位，哈尔滨排名第1，人均花费呢4050块钱。 哇、哦，有钱啊。那么在国内旅游目的地当中，北京人今年五一最青睐的前3名目的地分别是海南、福建、云南。出境游当中，北京人最爱去的前3个目的地是泰国、日本和新加坡。 哎，都不远， 对 对吧， 飞个5-6小时吧， 都是靠着海， 海岛啊， 对对对， 暖和。 我觉得其实咱们大伙儿 啊， 每一个在北京生活人，咱也一起努力，让北京也成为全球一个热门的旅游城市， 是， 对吧？ 啊， 让大家也来咱们这儿花花钱，咱老出去花钱了。 对啊， 对， 其实啊，各大公园里边有好多的老外啊，来的也不少。 哎，您花点钱吧，追着。您怎么还没换？ 我 觉得 那 不 这样不行。 就咱把各自的工作都做更好，我觉得人就爱来北京。 对，服务提高了， 对人都客气，是不是？ 嗯、是， 哎，出租师傅们，人一上车，您先把收音机先关一下，问问人要不要听。 嗯， 对 对，会点英语。Morning, sir, madam. 我天 ，Can I help you？ 啊，是吧？这多溜啊， 是 吧？ 是是是是是。怎么再往下呢？您去哪儿 ？Where do you go？ 哎呀，人说您说我这英语听不懂，要不要跟您说中文吧？ 可以可以， 所以希望大家都做得更好啊。 是啊， 再来看看神农架啊，神农架国家公园要实施限客管理，这最近好像这是一个潮流似的 啊， 大家都开始限制这个游客的数量，来保护这种自然的景观。 没错。那么根据条例规定啊，神农架国家公园管理局将采取严格的监管、严格执法等措施，对国家公园实施最严格的保护。 嗯， 根据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监测结果，有限的开放旅游的区域，对游客进行的容量控制，实行限额管理、提前预约的制度等等措施。 对，那实际上这是五月起施行的神农架国家公园保护条例规定，神农架国家公园这个范围内所有的景区都实行游客限额管理啊。 嗯， 刚才咱们说了这个表现好不好， 嗯， 对吧？咱们表现好点，人就爱咱们来咱们这儿 是 啊，消费呀、啊、居住生活。 坐飞机也能感受到好不好。您乘的飞机礼仪好不好呢？可以有这么一份对照排行榜来看一看。很多人感觉这在飞机空间又狭小，氛围又比较无聊，是吧？你能干嘛呀？对不对？那么多陌生人排排坐，体验真的不舒服。 对， 还不像火车能溜达溜达。 那么最近的大型在线旅游网站啊，推出了一份2018年的飞机礼仪报告，通过许多人的票选，汇总了全球飞行旅客共同的那些糟心事儿。 对，这报告里有一份七大最遭人厌恶的乘机行为排行榜，您猜猜排在第一遭人厌恶的行为是什么呢？ 是什么呀？ 把座椅靠背儿往后咣当一靠。 哦， 但是这个虽然烦，但不是最烦的。 哦， 排在第一位的其实是父母不看好自己的小孩。 哦，对，是是是， 全球的人都对这个有很大的意见。有 45% 的受访者都抱怨说，他们最烦的就是当爹妈的没办法或者根本就没管自己的孩子，也不阻止或者无法阻止他们大声的哭闹说话或者去骚扰别人。 没错，因为有的这些长途旅行的朋友，他其实是希望在飞机上休息一下睡个觉的，你这一直吵一直闹， 那 您怎么办？ 本来是公共空间，你就应该交给他不要在公共空间大跑大闹，这不是体现他活泼可爱的时候，对吧？您要是那样的话，那天不是有朋友说了吗，可以在火车或者飞机上专门建一节这个给孩子锻炼身体的这么一节儿， 对，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连座椅都取掉了，都让他们上下攀爬，各种翻飞，对吧？省得家长看家孩子就分分钟都觉得哦，好可爱呀、啊！再大声点，哇，妈妈好想你，那我们讨厌呀、啊，对不对？你没考虑过别人的想法， 好生动哎！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刚刚经历过火车上这样的情况。哦，宝宝真乖，来再大点声，哦，妈妈妈就。那别人呢？这一车厢人都睡觉，就听你们家孩子。 就看你那演了，真是哎， 特别无聊和遭人恨。 包括呢，排在第二的是这个体味，排在第三的是侵占个人空间，排在第四就是发出噪音，等等等等，还有好多哈。 比如说插队的 啊， 是吧？爱吃奇怪的味道重的食物的，对，还有管不好自己行李的，一会儿往下掉。这砸着人，这我还见过最厉害的。有一个乘客把橘子放在了这个，我是坐火车嘛，放在行李架上 啊。 这个橘子是没有套任何袋的，就三个橘子放下，因为火后边就放了箱子，放了箱子之后，这橘子肯定会被挤破嘛。 对， 因为乘务员还要往里推一推。 嗯， 火车往前一开，这橘子水就往后流了。 我的天哪！ 结果到中间有那个缝儿那个位置就滴答下来了，下边这个乘客就害怕了，不知道什么东西黄颜色黏黏的滴到头上。你说你给别人造成多大的？麻烦， 对，多大的纷扰啊！你说说，真是，哎呀，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啊。 这也解决了一个问题，那个乘客再也不大声说话了。 啊、这互相制约是吗？ 我也不希望这样， 巧成拙， 但他就这样了。 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继续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吧。先送您这首歌，我们很多的朋友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内容。你真的可以戒烟吗？ 我愿为你改变，为你戒烟，为了你。也不说抱歉，要你相信永远，相信誓言，相信明天的幸福一定兑现。我愿为你改变，为你许愿，为了你不再玩到凌晨三点，有你在我身边，幸福清晰可见，早把爱你刻在我心里面。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云卷云舒说。这咱北京文艺广播在上海的频道是多少？我在上海怎么找不着呢？ 上海没有 吗？上海没有，你就得通过网络听，比如下个蜻蜓 FM 啊， 啊，蜻蜓 FM 吗？ 哎， 都可 以。可 以， 对，蜻蜓还好像就是上海。 哦，是吗？来，刚才我们不是放了一首歌叫《我为你戒烟》吗？这边还真有两位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和戒烟做斗争的事儿。张扬说：“我最大的痛苦就是和戒烟做斗争。哎呀，死去活来的难受哦。” 但是这要是成功了，还挺受益的。 当然了，回乡下饺子也说，上大学的时候跟自己说，试试一辈子不抽烟吧。一路走来挺住了好多次的诱惑，上学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同学都在抽烟，上班之后老同事又没事就拿烟逗我，现在我快40了，估计这辈子跟香烟再见啦。 嗯，挺好，咱们别放松啊。一笑泯恩仇也说，我已经从一天两盒到两天一盒，还在持续，但是彻底决裂可能还得需要点时间。我觉得我这有点是习惯。对 对， 他实际上是慢慢的去调整一个过程。 那当然了，而且肯定中间 康康一下子戒可能还不行， 身体也受不了 啊， 意志上也坚持不下来， 没有这个意志。小学生说这些年一直在和社交恐惧症做斗争，以前 和磊哥说过，从小时候拿起电话就心跳180 啊， 邮局寄信有人看就手抖的写不了字儿。 哦呦， 你写地址的时候旁边可能有人呗。 是， 到现在就变得能聊能玩，其实很多时候还是很紧张不自信，不过已经很好了，基本是正常了。 哦 哦，真这真有这个社交恐惧症的？ 有有有， 我没有。 您是天天跟嘉宾一块大吃大喝的，那能有吗？ 谁跟嘉宾大吃大喝的、 啊？ 都是嘉宾掏钱。 哦，是吧？那下次叫上我呗，反正 你当嘉宾你掏钱， 我吃啊、 嗯。那不管，嗯。玉树临风说，哦，每天和媳妇儿做斗争，其乐无穷。 好嘛，刚才有跟老公的，这有跟媳妇儿的， 你俩是不是两口子？ 我再说了，媳妇儿怀孕了，我们俩正在为要不要做斗争。刚结婚想再给二人世界多留些时间，实在是太意外了，还没敢告诉双方父母怎么办。要 不如这个俩人真得想好了啊，你也得征求家里，尤其是得征求这个媳妇儿的意见，这个对他来说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你们俩首先达成一致，这是最重要的。 达成一致 啊 啊，应该说呢，这个如果这还得快点，这时间长了这还 对对 能耽误了。 当然了，当然 了， 怎么也得一个多月 了。虽说这是您私事啊，但是一般我们、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毕竟是这个爱的结晶出现了， 嗯、 是吧？啊，看你们各自的考虑吧。 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嗯、挺好的。 对 ，Chuckley 的就说了哈，我最近。没有跟我自己斗争的，倒是在和我老公每次到家脱掉的鞋从来不放鞋架上这个习惯做斗争。我斗争了8年，但是无果。 我们认识的人就是后来就自己干了，因为你让他解决这问题实际上解决不了的。 对、 啊，那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这个夏伯宇老师。是吧？ 嗯， 一定要这个完成自己这种梦想的追逐。他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一生都在和自己赛跑、和自己斗争的一位勇士。 是 啊， 加油吧，登上世界之巅。 对对对，让我们也向他学习、 嗯、 啊，和自己的某些不足、某些的这个缺点一直斗争下去。 嗯 啊，只有斗争才是迎来胜利最好的方法。 没错。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 接下来是。娱乐72遍。 我在明治和汉堡包，有上真心话和大冒险。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10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 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